数的钟声从墙外传来，这无奈与泪水将何处安放？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耀眼，我们却在其间精神烂里默默蹒跚。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灿烂，我们却在其间茫然若失失落成城市。城市之光，城市之光，城市之光。

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，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。 这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，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，泛起涟漪，时间它帮我设计，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，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，掌声鼓励，谁闯进我的生命，谁让我措手不及，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，狡猾的致命的拯救我红心，我跟谁变得亲密，谁逐渐离我远去，华丽演出共享盛举，情可穿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，却留下刻骨铭心的

最清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心的沦落人，相遇在这伤感的城，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，静静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还有来生，我爱的 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。